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、英雄联盟制作播出的多人有声剧《打火机与公主群》，作者 T 大，第66集。 快点去，回来还有别的事儿。 朱韵撇撇嘴，拿着东西出去。从林老头那回来的路上，在操场的铁栏外，朱韵又看到了那抹高挑的身影。他不禁想到，他是这个学校的吗？朱韵正打算从他身边经过，那人忽然转过身，刚巧与朱韵目光对上，偷窥的尴尬让朱韵来不及分析他的长相，闷头往前走。谁知那人竟然几步过来，拦在他面前。 同学，有空吗？跟你打听点事儿。 朱韵抬眼，这男生长眉细眼，鼻梁高挺，嘴唇颜色偏淡，时刻带笑。说实话，长得还算不错。但朱韵真的很少见到修眉的男生，梳着背头，擦着发蜡，再加上一身稍稍有点紧的衣服，大 V 领几乎开到胸口，薄薄的胸沟若隐若现，整个人透着一股子说不出的骚气。这肯定不是他们学校的，朱韵能够确认了。他们这要是有这么个人物，他不能到现在还不知道。朱韵和善地问， 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？ 我跟你打听一个人。 男生笑着说， 你们这儿有没有一个一头金发的男生？ 当然有啊，刚刚还偷吃了我的面包呢。朱韵再次打量男生，从衣着打扮和举手投足透露来看，出身应该比较良好，但他身上缺乏一种属于正常人的气质。朱韵稍稍保留了一下，扯谎道， 具体哪个啊？我们学校金头发的不少呢。 哦， 男生微笑， 那就要最金的那个。 你点菜呢你？他又补充， 最帅最牛逼的那个。 听着自己男朋友这么被夸，朱韵身上好痒，她瞬间破功。 我知道你要找谁了，是不是叫李寻？ 男生一拍手， 准。 朱韵心情不错，道， 跟我来吧。 她带着男生往实验楼走，本想路上打听一下她跟李寻是什么关系，可这男生一路上嘴就没停下，看到什么都好奇地问来问去。朱韵奇怪道， 你不上学吗？这都不知道。 小瞧我。 男生在包里翻了翻，取出一个红本，手指灵活翻转，啪嚓一亮相。朱韵定睛看去，是海外某知名学府的学生证。我的天，人不可貌相。学生卡的照片里，他还是穿着深 V 黑衬衫，头发全部撸到脑后，发蜡打到反光，眼神微眯，表情似笑非笑。这张骚包照片下旁边配着他的名字，朱韵拼了一下， 傅一卓。 在呢。 朱韵抬眼看见傅一卓骄傲的笑容。 嘿，我厉不厉害？ 朱韵心里狂汗，脸上还报以微笑。李寻都认识些什么玩意儿？朱韵带着傅一卓来到基地，李寻正窝在椅子里写代码，朱韵刚要叫他，身体被后面人拨开。傅一卓上前两步，打了个直响。李寻手里工作停住，眼神往上飘了飘，缓缓转头。傅一卓看着他，温柔道：“ 寻，哥哥来看你了。” 基地群众。李寻不语，拿起桌上的不锈钢杯子喝了口水，扣盖，然后猛然转身朝着傅一卓脑袋砸过去。傅一卓反应神速，腰扭甩头，自带配音， 躲。 他成功躲避，杯子顺着路线径直砸往后方。朱韵正在思考李寻到底是多少人的弟弟这个深沉的问题，忽感额头剧痛，惨叫一声倒地。 呀， 傅一卓才想起后面还有个人，连忙过去看情况。他想扶朱韵，被一股大力扯到后面。 滚！ 李寻没好气地骂道。 他看都没看傅一卓一眼，径直来到朱允身旁，拖着他的脖颈低声问， 没事吧？ 李寻被冷不防砸了一下，头晕眼花，痛不可挡。在阵阵眩晕中，他拉住李寻的胳膊，艰难地想要开口。李寻凑到他耳边，听见他说， 你打排球时怎么没这么准呢？ 李寻直起身子。朱韵痛苦地说， 咱俩是不是到倦怠期了？ 李寻无语道， 你一天天都…… 话还没说完，旁边忽然凑来一只耳朵。 什么亲？你刚刚说什么亲？ 李寻无限厌烦，伸手想推他，傅一卓瞬间应对，右腿往后伸直，一个前弓步扎在当场，重心前移， 顶 激励群众。 哇， 傅一卓身材高大，锻炼得当，这样一个姿势摆起来，臀部弧度几乎要上天。李寻看他这个样子，简直有劲都使不出来，他收回手，扶着朱韵起来。 还疼不疼？需不需要去医院？ 刚被砸时的恶心劲儿过去，朱韵摇头， 没事了。 他松开手，额头红了一块。李寻皱眉， 去休息一下吧。 停了停，补充道， 我跟你一起。 他回去关电脑，带朱韵离开。傅一卓跟在后面，一脸玩味地看着他们的背影。李寻直接出了校园，来到马路对面的一家咖啡厅。现在时间人不多，他们找了个四人位，李寻让朱韵先坐着，自己去点餐。傅一卓坐在朱韵对面，抿着嘴看着他。 弟妹。 朱韵想起刚刚他在基地对李寻说的话，问道， 你是他哥哥？ 是啊。 朱韵飞速回忆李兰当初给他讲的故事。李寻老家那边有三个哥哥，但这人明显不是其中任何一个。他再次过滤信息的细枝末节，最后想起一个人来，他应该是那个李寻偷偷跑到城里认识的人吧。朱韵一点点套话， 你是他哥哥，你怎么不姓李啊？是表兄弟吗？ 傅一卓笑， 兄弟岂是区区一个姓氏可以决定的，弟妹要是愿意可以叫我李一卓。 正巧李寻端着咖啡回来，淡淡道， 少跟他说话，傻逼是会传染的。 傅一卓看着咖啡奇怪道， 雪怎么就两杯？ 李寻端起咖啡，停在泼与不泼的交界线上。 你信不信你再废话就变成一杯？ 傅一卓斟酌了一下， 算了，反正我也不喜欢喝咖啡。 朱韵试图调节一下现场气氛。 那个，你饿不饿？想吃点什么吗？ 傅一卓瞬间拒绝， 不，我不能随便吃东西。 朱韵疑惑， 为什么？ 傅一卓看着他，目光考究。朱韵正在奇怪，只见傅一卓嘴角轻勾，人慢慢站起来了。 看好了。 嗯。他话音一落，忽然起势，两臂在身侧展开，速度极快，然后又像放慢动作一样优雅而舒展，而后又是一阵急速，拧腰甩头，顶胯顶胯顶胯。路过的服务生目瞪口呆，都走不动道了。傅一卓保持着姿势看向朱韵， 弟妹懂了吗？ 朱韵活到现在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词汇量是如此匮乏，绞尽脑汁竟找不出一个能形容他此刻心情的词。旁边的李寻窝在沙发里端着咖啡，嗤笑一声瞥向窗外， 傻逼。 傅一卓坐回沙发里说， 我是舞者，不能随便乱吃东西。 朱韵点点头，画面后劲太足了，朱韵如鲠在喉，根本说不出话来。谁能想象到一个大男人会忽然这样毫无征兆的在咖啡厅里扭臀甩胯？而且更主要的一点是，傅一卓此人的身高实在是太惊人。李寻的个子就很高，但傅一卓目测比李寻还要高，加上他身体因为常年锻炼比李寻健壮许多，就这样一个形象当着所有人面做出了如上动作， 朱韵真不知道要摆出何种神态。等朱韵回过神，发现傅一卓正以一种期待的眼神看着自己。还想要反馈吗？朱韵抬手鼓了鼓掌，说 真好。 哪好？ 朱韵看向李寻，后者懒洋洋靠在椅子里喝咖啡，一语不发看热闹。朱韵回头沉吟几许， 你身材真不错，你有多高啊？ 188。 别放屁。 李寻淡淡开口， 188是我，你是194。 傅一卓听完神色骤冷，好像是被触了雷区一样，猛吸一口气怒道， 我跟你说了几次了，我没有194。 李寻嗯了一声，冷笑道， 恐怕这两年又涨了吧。 傅一卓气得脸通红。朱韵在一旁云里雾里，看傅一卓神态肯定是生气了，可为什么他完全没有听出刚刚话题里有什么不妥的地方。 本集播讲完毕，感谢您的收听。